十多只老楼哥呀。哎呦， 八十岁的老婆婆 有3年都没下蛋了。 嗨，全宁3天没吃饭了。 是，他这么一哭不要紧的，勾起我的陈烦来了。 哟，你有什么陈烦呢？ 我想起我妈来了。 你妈怎么了？ 我妈有3年都没吃饭了。 啊，还活着呢？ 嗯，早饿成人干了。 死了？ 死了？ 死了？ 死了？哎，伙计，伙计，你，伙计，你去，伙计，行了，你，伙计，你哭什么呀？ 哎呦！你这么一哭啊，也勾起我的尘烦来了。 你有什么尘烦呢？ 我想起我媳妇儿来了。 得嘞，我哭骂你哭媳妇儿， 你骂我媳妇儿， 你这玩笑啊！什么？你 请二爷， 请二爷， 请二爷。 我是 这西棚外头来了一老一少两个贫妇前来讨饭，早饭已过，午饭未到，没别的说的。您再瞧瞧厨下有什么剩的没有，周济周济他们吧。 对了， 看他们的造化。 哎，修好得好， 修得您辈辈当二爷。 嗨， 哎，不是，哎， 你先说小 弟 做什么？ 我有什么参差身份不有？ 今有侯爷思念太夫人，用不了半碗残饭，拿去与他们充饥。 知道了。 转来，小心侯爷的碗。 晓得。哎， 哎呦， 这是侯爷思念太夫人，用不了的半碗残饭，拿去与他们食用。 是喽。 抓来！ 哎哎哎！ 小心侯爷的碗。 哎，是，差点碎了， 吓我一跳， 大喘气了。 嗨，伙计， 怎么着？伙计， 过来，过来，过来 啊！ 你听见了没有？ 啊， 侯爷思念太夫人，剩下半碗残饭。 是啊， 嗯，真香啊！ 嗯、 鸭子汤烫饭 啊， 啊！ 嘿，这儿还有个丸子，看我先吃了吧。 哎哎，吐了，吐了，吐了！你拿过来吧，你。 怎么了？ 跟着咱们侯爷，什么没吃过，什么没见过？哎，这么个丸子，你都把它看在眼里，你见过什么呀你？没出息， 这 贪骨头。 呵呵， 那边 你可有理了啊！ 我喝口汤。 哎哎，得了吧你，训了我半天，你喝口汤像话吗？ 给人家吧。 哎，要饭袋啊！我们侯爷思念太夫人，剩下半碗残饭，赏了你吃了吧。 放下。 就这股子劲儿， 酸劲儿。 哎，刘春碗。 你怎么吓唬人家？ 怎么躲了怎么卖、啊、 啊婆婆，只有半碗饭是婆婆请 哦。媳妇你呢？ 我母哦，却还不我。 哪里是不我，分明是你孝顺哟。 哎，伙计，你瞧人家媳妇多孝顺， 当像你媳妇呢，老憋着把你妈掐死。 你别胡说八道。 忙心用啊， 哎呦， 孝心了， 都是那丸子给噎着了， 还不如我吃了。 你怎么那么馋呢？哎，喝口汤，喝口汤啊。哎，你瞧好了不是。 此事好像我家坟一模一样，不知何人在此设案呐？待我禀告。

吓我一身的汗。嘿，好马，吃饱了吃困，饿了发呆，那儿惹下了吧，全着了。我吓唬吓唬他们。哼，我说呀， 得走了气了， 还都是放了炮了呢。哎，我说你们这乡的人啊，放着好好的饭不吃，一色要认坟，认坟也罢，你倒留神点晚呢。你瞧见了没有？碗也砸了，饭也洒了，猴也怒了，二也傻了，差点没把我们伙计给剐了。 没那么大罪过。 里面传出话来，或老或少进席棚，一名答话，打碗之事一概不交，问罢之后呢，还要周济你们呢。哎，可是这么着，你们老的进去，小的别进去，小的进去，老的别进去，你们都进去，你们都不进去，要是进去，急急快快，麻麻利利的，我说丫蛋，你们倒是进去，二人那还跪着呢，你要气死我了是吗？ 哎，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晚之事一概不究，忽老忽少进西棚一面答话，答话完毕，还要召集我们。婆婆，你前去吧。 媳妇啊，未破年迈。听话不听，回话不明，还是媳妇你进去吧。 大媳妇， 你怎么还说这个？ 李海燕扮演赵锦棠，张学金扮演朱春灯。 只以贫妇为何不抬起头来？ 有罪不敢抬头。 是你无罪， 谢侯爷。 哎呀，谁人？ 看他好像 我是赵金堂模样，身量倒他一次，怎么他还能在？

与我下去。这一贫妇不要害怕，这是我手下之人，有侯爷与你所知，慢慢讲来。 Thank you. 上，一点事不是向前去，请要问地方。 这一贫妇，你说你是赵金堂，那赵金堂所受之伤有治杀红痣一点，你可有 治红病丁 卡？哎呀，我哪 岂不娘，你为何只等相持？ 我岂不要害怕，我是你丈夫知春丹做官回来了。 你是我丈夫知春丹做官回来了。 真是 此话当真。 当真 夫人， 果然 寻在那西棚外边， 知春丹吃西棚打不来信， 哎呀， 哎呀， 不孝的知春丹的祖官回还。 大老爷，我们陪你玩也就是了。 母亲不要害怕，而是春丹祖官回来了。 是啊，是我丈夫知春丹祖官回来了。 什么？ 你是我儿知春丹祖官回来了？ 祖官回来了。 哎，你做了官了，为娘我要了饭了。 众君 有， 有请你二老爷， 有请二老爷。 何事？ 贤弟，你那伯父嫂嫂当真死了吗？ 当真死了啊！ 你朝上看。 哎呀，伯母嫂嫂！ 啊，贤弟，你我弟兄不在家中，沈良所持此事，你要与我问个明白。 兄长不必动怒，待我问个明白。母亲快来。 来了。我儿做个官，奉官下配我来传。哎呦，儿子，什么事啊？ 我那伯母嫂嫂当真亡故了么？ 可不死了吗？我还蒙你干什么呀？ 朝上看来。 哎呦我的妈呀，哟，他们怎么又活过来了？得了，我也没脸活了。我呀，我跳井去了。 我干啥？ 二太夫人落井已死， 知道了。啊，母亲，